砸 砸 炸 炸 在 在 债 债 站 站 站 站 脏 脏 张 张 则 则 折 折 怎 怎 枕 枕 增 增 争 争 字 字 治 治 租 租 猪 猪 走 走 肘 肘 左 左 着 着 总 总 种 种